Everybody 抬起头，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宋丽说呀，是你代班，可不是我。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黄小琥 Hello 快乐。什么是快乐呢？我觉得除了爱情，旅行大概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了。它不只会带来惊喜愉悦，也可以制造遗憾或者生出下一次的期待哈。其实无论你用怎样的方式旅行，在路上终究要比宅在家里来得精彩。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域海鸥相聚，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淘气。 行李来自戴佩妮。我们今天前方到站是哪里呢？我觉得应该先准备好你一个人的行李，然后跟我出发。很多人都去过云南很多很多次了哈，对大家来说，我觉得云南不再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段风景、一首歌而已，而是一个鲜活的生活。那种充满烟火气又诗意盎然的普通生活，其实属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天气。我记得我自己热恋的时候呢，去过这里，空气里面都是恋爱的味道。明媚的阳光，淡蓝的天空，没有任何地方比大理更适合放任自己的心性。对我来说，它有一点永远不会变，就是它永远在恋爱，我永远热爱它。 大理好多不过小心嘴巴多，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不过社交网络多，感情丰富泛滥又显出规模。 想换一朵，有的没的都有，没机会执着。心乱好多，不过爆笑才了多，随便恶搞一下再恶不洒脱。 都是来自刚刚荣升爸爸的林宥嘉带来的美妙生活。从千纯的角度，我觉得去到大理就一定是吃吃拍拍玩玩，所以推荐几个比较适合玩拍的地点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崇圣寺的三塔，这是一个非常辽阔大气的佛寺建筑群，而且它地处高原，天很蓝，有一种别样的异域风情。那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山茶花，我知道很多看过武侠小说的朋友都知道，这可是段王爷的山茶花，不知道有没有抓破美人脸呢？当然你可以往里往后走，就可以看到佛堂供奉了九位大理在此修行的皇帝。丽江大理呢，到处都挂满了东巴风铃，皇家寺院也是不例外的，所以不得不说崇圣寺真的是国内最辽阔最大气的佛寺，所以如果你去到那里，不要忘了去那里拍拍照做个留念。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哦爱，别走。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 得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想握了手。 公众账号上根根说，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他发来微信的时候是11:15，我在猜测他应该不是在问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大家都很熟哦，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那他可能问的是稍早前的一首歌，那是林宥嘉的美妙生活。这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到的地方是云南大理，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拍拍照，对不对？刚才推荐的是崇圣寺的三塔，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在那里多做一会儿会儿的停留。要跟大家再交代一句，就是三塔前面有一个非常宽广的广场，那如果遇上有云有阳光的好天气的时候呢，的确可以拍出佛光万丈的一个效果。塔身还有几个字，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叫永镇山川，特别的历史磅礴。这个塔呢是用来镇妖的，对于皇家来说，何谓妖呢？邪妖在人心。 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阴荏苒，借我一样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静看光 味是不是很适合在夜晚响起？这是来自谢春花的《借我》。我们说来大理就一定要住在古城的白族小院里，来体验一下古城的夜哈。怎么样来体验古城的夜呢？晚上十点的时候，你可以顺着人民路来逛一逛，就这么简单，带着自己的心。相比丽江古城清一色的廉价批发的民族服饰和百年不变的手鼓音乐、牦牛肉干啊，大理古城的店有个性的多了。每家服装店都很有特色，一看呢就是经过店主自己精心挑选，而不是批发来的哈。而且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店。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一句，你顺着人民路逛出了古城往回走的时候，才会知道风特别大。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的浪人情歌，这里是千纯代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的前方目的地是云南大理，马上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美丽的景点在前方等着你， 不要走开，广告不会太长，精彩马上继续。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日前，作者陈磊写新作《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三》举办签售会，引来了众多粉丝前来捧场。据了解呢，本次新书签售会将巡回全国，时间长达一个月，北京则是首站。尽管当天北京酷暑难耐，但是在签售开始一个小时前，现场的读者们就早已捧着书排起了长队。除了刚刚购买的新书《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三》之外，很多读者还带来了陈磊之前的系列作品。考虑到天气炎热，陈磊在正式开始时间之前便提前入场，和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陈磊也在本次签售会上表示，在这一系列图书的后续创作中，将会更多地从小读者们的角度出发，对叙述语言和历史段子进行更精细的打磨，力求让孩子们也可以一看就懂，在幽默中学到历史知识。图书《行走大唐》近日出版，这本书将为读者还原出一幅唐代的诗文长卷，字里行间可见作者治学的苦功和乐趣。作者结合最新的文献发现，或考辨真伪，或评赏诗文，或点评专著，或商榷观点。史怀哲所著《有大用的中国思想史》一书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将印度哲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起源做了比较，对中国人独有的生命哲学和伦理哲学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德国大师对中国思想高度概括的作品，今天读来也非常有现实意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I said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Jump on it, if you suck, said and flown it. 北京时间的11:59，欢迎回来，正在为你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坚纯。我们今天前方的目的地是云南大理哈。首先要感谢一下 Mark Ronson featuring Bruno Mars 带来这首 Uptown Funk， 在这样的节奏当中啊，我们要热热身，接下来要去做个运动啊，做个活动。下面这样活动你可能之前都没有体验过，这里可以给你多做一些介绍，那就是去到洱海玩皮划艇。皮划艇有两种，一种是看日出，一种是看日落哈。普通人可能想象当中都应该觉得很高兴的，因为可以参加这样一个比较专业的运动，会以为皮划艇就是普通的船嘛，对不对？哎，结果带着这样的想象呢，你到了洱海边上玩皮划艇的这个基地的时候，才会发现，哇哦，原来皮划艇这么窄，这么浅，而且看起来好像很容易翻船啊！不知道这时候心会不会颤起来？但是你可以放心的是，这里的服务呢比较好，教练会先培训半个小时的皮划艇的这个划船的方法，然后再带着你一起出海。 不能再站白。站起来，你还没出红牌。恋爱这竞赛，你要放手一搏，放得开。我乖，擅长被淘汰，红冠都拍完，你还在发呆。没人靠过来，高贵别人会站台，难怪在排队惨败，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优雅的在释怀，他才会离不开，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小心寂寞对健康有害。淘汰，他们情人都换到第几代，你是反面教材，周末也爱着留白，一再再误会坦白，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优雅的在释怀，他才会离不开，没人疼没人爱， 说哎，这个皮划艇到底贵不贵呀？感觉不是特别贵，但也真的是不太便宜。但是呢，一般要划2小时，所以说划的时间很多啊。但是呢，皮划艇真的是个力气活，让你划2小时，你绝对不会抱怨说商家黑心，因为那时候你肯定是累得精疲力尽，然后心想说啊，够了够了够了，我再也不想划了，这个商家太实在了，赶快让我回去吧。 这就是皮划艇这个项目，是大理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项目了哈。相比你坐着闹哄哄的游轮，然后在洱海中趟一趟水呀、啊，看一看海平面，你自己划着皮划艇，缓缓进入到湖中间，来感受洱海的气息，我觉得更值得推荐给那些自认为体力还比较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听歌，耳边听到一首老歌，周迅《看海》。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就是和你 去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由千纯来代班哈。刚才我们说到云南大理，我们可以去洱海玩皮划艇，现在还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古镇，叫做喜洲古镇，我觉得也值得去看一看，因为那里面有卖桃花酿、青梅酿的小酒馆。喜洲古镇的商业化没有大理古镇那么重，应该说来的人真的不多。那么去到云南的话呢，你也可以不用那么怕晒，你可以顶着太阳到处在古镇里啊，到处走走逛逛。你会喜欢那些没有人光顾的小咖啡馆的，因为那些在路口自弹自唱的乐队，会很吸引人，而且你会喜欢那些蓝蓝白白的扎人店。古镇的边上有一片油菜花，旁边还有橙色的白族民居，是大理的传统网红景点。 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 送你一 百合花，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 山茶花来自好妹妹乐队。刚才说到网红，其实网红还有一个推荐大家去拍照的景点，这个地方叫做海东岩石啊。网红们会推荐说，在海边的树旁很容易出片的，但是拍摄角度要注意哈，就一定要离得远，人一定要小，然后垂到海边的树要露出多一点，大量的是海边的这个阳光，而且建议晚上六点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阳光正好。你记住了吗？ 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去，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看见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上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声音， 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说 到的是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我们继续往前走哈。如果你爱吃素食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叫做纪兆庵，它不需要买苍山的门票。这个景点呢不算小众，但绝对是苍山最有特色的景致之一。你去得早呢，还能吃上斋饭。纪兆庵最有名的应该是多肉植物了吧，但是如果你人太多的时候去的话呢，拍照不太会好看，而且如果人太多的话呢，你也可能排不上队，吃不上斋饭，所以记得一定要早去。据说还有一个景点也不错，但是我没有去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替我去一下，那个地方叫做洱海月，据说呢这里有最不怕人的海鸟，但是鸟都离我们太远啊，你也感觉不到它到底怕不怕人是不是。可是据说洱海月湿地公园很小，风景很好看，你可以去看看。继续来听歌，来自 Shawn Mendes Treat You Better。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it on your face when you say that he's the one that you want. And you're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this wrong situation, and anytime you want it to stop.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好了，最后要带大家去到的一个地方呢是叫做州城，我们要体验一下扎染，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行程哈。据说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很有名也很有历史的扎染大院，上课的地方有扎染的准备用的工具，全部都是纯天然的染料，可以染出不同的颜色，而且都是非常质朴的感觉。我没有来得及去体验，因为听说啊那边程序很复杂的，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简单，放在染料里那个染一下就可以拿出来洗一下就可以用，不是这样的，据说这个程序要一天的时间来做，中饭也要在那里解决，所以想去体验的话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好了，时间来到了11:54，我觉得前方终于要到站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虽然我们还意犹未尽哈，那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可以体验更多的好看的景点。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侯湘婷，我觉得她说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那就是心想飞。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期待明天的11:不见不散，明天见喽。 你走后我让自己一样的美丽，天放晴就一个人开车到城里，也许忽然会下场雨，跟着我哪里都不去，即使没目的不想你，交通太拥挤，街道陌生又熟悉，买一张地图从